音乐，但是是不说爱，若无其事，原来是最狠的报复。若无其事，原来是最狠的报复。 在你心里，今夜你只需要再一次把思念送到他的耳边。这里是夜歌，

旅途。人在旅途身不由己，可起码的要求还是应该有的，比如说安全，应该有快乐的时光，有新鲜的空气可以去吸等等。至于另外一些要求，不仅不现实，而且如果要去实现，就会伤害别人。这首夜歌叫《说你永远都不离开我》，不知你对这样的要求会怎么想？听完歌再说。 每当我被你拥抱的时候，那是真的吗？沉默变成蜿蜒的河流，心如此在漂泊。每当我想念你的时候，正在闪烁，我有消极的理由，所以从不要求。你有坦白的自由，却从不对我说。

全心投入，所以会一败涂地。